第二支翻嚟。 好啊，嗱，咁我哋咧上次咪讲过咧军武器研啊嘛， 系， 咁我哋咧讲下啲研发嘢话， 系， 咁咧就呢、這个世界咧，其实咧个大趋势咧，大家都估到噶啦，就系咧嚟紧咧就士兵嘅人命咧，系因为实在太宝贵， 系， 同埋咧其实对一个国家嗰个士气好重要，即系举例，如果你一出击就每次都死人。其实咧，对嗰个士兵咧，无论对军队同埋对国家咧，嗰个人民嘅士气都唔好啊。所以咧，就依家嘅战争咧，倾向咧就越嚟越中意用啲无人嘅装置。 系啊。 咁所以咧，最先大量就是美军用嘅无人机啦。 系。 跟住大陆嘅抄咗啦。 系。 跟住然之后，大陆依家仲卖得好过美国啦，随时。 咁啊，补充少少啊，回复下啲网友。 系。 咁我又唔想抌长篇大论打字啦，咁我就直接复下晒文啦。 好。 咁啊，佢又问过我哋呢、這个点解 A 十咁好用？咁啊嘛，点解话都慢慢会淘汰 A 十咧？ 哦，系。 咁呢个问题，咁叫点解用咁贵 F 三五取代？咁啊 UAV 样嘢就啊，梗系发展得比攻击机快嘅，一定会 系。 咁但系点解会话啲30 mm 炮弹好用，但系点解都唔用咧？ 系 就一呢样嘢就系本身部啊 A 十都几贵啦，咁上咗几千万美金一部啊， 系 咗几千万，可能做到好多部 UAV 出嚟啦，系咪？ 系 咁，同埋一样嘢就系、是、而家开始都唔会点用机关炮嘅，其实 系 因机关炮你要超低空先用到嘅， 系 因为就系而家我攻击你啊，尽量唔好俾你睇到我攻击你。我最好做机型隐形嘅最好，系咪？ 呢个咧就一定做到嘅， 一定 UAV 一定做到嘅， 做到迟早做到嘅。 跟住之后咧，就一定系用地狱火焚你噶。 嗯， 咁地狱火基本上就全自动啦，系咪？已经可以射完即走唔理噶，可以。 系 咁啊，中目标 bang 嘅声，你又归西啦，已经系，所以叫地狱火 hellfire 就咁解啦，系咪？ 系啊系啊。 咁呢、這个。点解唔用 A 十嘅重要原因就系机师要钱，要钱要命噶嘛，大佬。 其实咧最惨就系咩咧？就系美军咧有样嘢咧就系嗱，佢咧装备劲啦，但佢有样嘢系唔输得嘅，就 系 佢唔可以咧有机俾人击落嘅。 系啊， 即系呢样嘢咧系，即系调翻转就系咩咧？就系嗱，佢啲嘢 perfect 嘅，但系正因为太 perfect 咧，有时你要顾存住个面子啦，同埋有时你顾存就 系 如果啲嘢俾人击落会俾人抄啊， 系啊， 咁所以咧佢哋咧系好唔想咧嗱。击落咗又有人命问题啦，同埋、 啊、 会俾人哋质疑啲嘢唔得啦。咁、 啊、 所以咧，基本上佢依家咧，如果出 A 十咧，佢最大风险就咩啫？如果你见一 F 十五同 F 十六都俾人击落，何况 A 十系咪？即 系 A 十你自己 protect 自己能力好低嘅。咁、 啊、 所以咧，如果你遇上地面咧，依家啲 SA 嗰啲防空系统咧，你抗衡唔到嘅。即 系 我依家唔好讲啲咩俄罗斯嗰啲防空网超劲， 系 你只叙利亚都死啊！所以你有冇发觉叙利亚用 A 十啊？ 唔出噶， 唔出噶，一定唔出。嗱，出 F 廿二噶嘛， 系 F 廿二、F 三、 F 三十未有 ，F 廿二 系啊。 同埋咧，系讲紧啲全部啲系就算如果你出军炸机咧 ，B 五十二，因为佢飞得够高， 系啊， 就冇事嘅啫。 系啊， 你 A 十咁低死紧， 系啊， 系啦。所以 Alex 嘅分析系相当好嘅。 咁同埋慢慢你人无人机嘅体积越嚟越大，你个载弹量越高啊嘛，将会都会 系。同埋佢其实喺空中咧可以巡逻嘅时间 系啊。咁啊，一样唔好处嘅就系即时出击系慢啲咯。 系，所以坚持都仲需要 A 十， 系需要佢 A 十咯。咁同埋 前线个应变系快， 应变快啲啦，系啊。咁啊，慢慢等佢将会用 UAV 取代晒所有啲攻击机噶啦。 系啊， 系啊。 咁同埋 F 三十五啊。又好似相對 F 三十五咧，就係因為首先第一就海軍陸戰隊咧都係要威嘅，係 啊， 你冇理由個個軍軍種有我冇噶嘛， 咪用 F 三五 B 咯， 係啦，咁我都要有， 啊、 但係有啫，又唔代表佢一定要用噶，即係呢個情況咯。咁同埋佢用咧，佢會擺邊度咧？就擺喺兩棲艦用， 兩棲艦係啊。 因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兩棲艦係佢哋嗰個嘅主艦， 即係取代咗 A V 八 B 啦，可以隨意升降嘅，即係。呢个全能型嘅战斗机啊嘛，可以做到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如果嗱有其他网友有其他意见咧，都欢迎啊喺呢一节度留翻言啦，系嘛。如果 Simon 有更加多嘅意见想留翻，继续啊，喂 Simon 多啲俾意见我哋啊。 好， 咁我哋就继续翻我哋讲军事新闻啦吓。嗱，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咧就讲呢个海军咧，美国海军啊讲翻，咁咧就会为呢个海上战争带嚟一个革命就咩咧？就将个无人机啊。大量应用，仲要应用喺边度咧？ 海军 水底， 话水底 嗱，水底咧用无人机咧，其实咧呢样嘢就唔新嘅。 咦，系咪即系我个预言应验咗啊？ 点样？ 呢个沉默嘅潜艇部署喺呢、這个呢个海底，等你啲人随时行咗过嚟咧，我就走嚟肥你。 嗱， 其实是再先进啲嘅。嗱，我哋讲下呢个点样玩。嗱，呢个点玩咧？原来咧，美军咧依家咧做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你知佢哋咧咪有啲核攻击潜艇啊。其实如果潜艇咧，如果唔熟嘅朋友，我哋好快脆讲两句。潜艇分两只嘅，一只叫攻击型潜艇，一只咧叫做战略型嘅潜艇。战略型咩意思咧？就系咧佢个背脊咧就开晒窿嘅。咁一打开咧。就可以射咧12至24不等啦吓，睇你边个国家啦。大陆咪射12支咯，如果你美国咪射24支咯。咁咧就射呢啲嘅洲际导弹，其实嗰啲咧系 ICBM 嚟嘅。咁嗰啲咧洲际导弹一射咧，讲紧咧系过10000公里噶，即 系 好恐怖啊！咁咧呢，如果喺美国咧就叫做维珍尼亚级。如果咧你喺俄罗斯叫北风之神，或者以前嘅即系叫台风级。大陆咧就叫做092同094，嚟紧就出096。嗱，呢啲咧就 系 可以射到洲际导弹嘅，打直射为主嘅，向天射嘅。但系如果我哋讲另外一只叫攻击型咧，就佢专系负责攻击啲船、潜艇，总之海上目标啦。咁佢哋咧就用鱼雷管射嘅。好啦，咁呢种嘅攻击型潜艇咧，我哋今次咧讲新嘢咧，就 系 讲咧，其实一般潜艇咧大概有6个发射管啦。六个发射管，依家佢哋会牺牲少少发射管， 即系向前嘅6支又可能减。 向前6支，唔系佢6支唔系装晒鱼雷。佢6支其中有啲可能2支啦，就会装啲咧呢啲 UAV 啊。 哦， 系啦，啊，佢唔系 UAV， 可能叫 USV 啊，叫做 UUV 啊，一 S 都唔得，唔系 C 啊 ，UUV undersea 啊。 OK， 好啦，咁呢啲 undersea vehicle 咧系咩咧？就国家利益杂志咧曾经讲过嘅。咁咧佢而家咧会点咧？就会用啲攻击型潜艇，咁咧佢哋将嗰啲无人载具咧就会摆喺边咧，无人载具就会摆喺嗰啲鱼雷发射管，就会射出去。咁射出去之后咧，佢哋就会揾目标啦。好正嘅，即系咧，佢咧可以好似 Alex 话斋，佢可以唔喐，可以喺附近，然之后咧咁上下嘅时候，即 系 可能佢好慢咁巡，然之后咧见到个敌人时候咧就会通知，嗱佢未必系做攻击嘅， 咦，即系狼群攻击啊？ 佢系会通知附近嘅潜艇，去嚼佢。 哦， 嗱佢唔一定自己可以去攻击，当然又有另外一个说法系咩咧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话咧。依家 DARPA 咧，如果大家听得多咧，就系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处，即系咩咧？类似神盾级咁啊，神盾局，神盾局咁样嘅。咁咧，佢咧依家咧就整咗只叫做有个计划叫海猎手。咁咧，佢系点咧？佢咧整咗呢个之后咧，一样佢咧系可以自己中埋去爆炸。 哦， 即系自杀式嗰只。 即系聪明鱼雷， 聪明嘅，可以自己冲埋去死嘅。系啦，咁所以好过瘾，佢可以通知附近啲潜舰去围佢。 哇，呢、這个真系 或者自己去自杀性攻击， 即系等于二次大战嗰啲啊 U波狼群嘅攻击咁。 系啊系啊，呢、這个咧就似一本小说叫《幽灵蓝队》嘅，系、哦、啦，佢咧就系类似用呢个 concept 咧去反击中国嘛。好、哦、搞笑嗰本小说，其实系啦，有个咁嘅剧情嘅。咁啊嚟紧咧，如果呢啲咁嘅 UUV 咧真系成熟嘅咧，大陆就会好嘅。 哦， 因为咧大陆咧佢点样做都好咧，嗱，而大陆咧嗰、那个。下面水底点样玩嘅咧？佢喺南海附近下面咧，已经装咗一系列嘅电缆，系攞嚟咧测试美国啲潜艇，入咗嚟就知道噶啦。 系， 同埋咧佢下面咧系一定会做咗少少水雷嘅嘢噶啦。不过问题就系咩咧？就 系、 是、如果你美国做到呢啲咁嘅嘢咧，佢可以除啲水雷咧， 系， 同埋佢调翻转，佢可以揾呢啲载具咧插啲偷听器入去，调翻转听翻你讲嘅嘢咧， 系 乜都得噶。 哇！ 即系所以其实咧，两个国家咧系由天上斗到海下噶。真系斗得好紧要。 好， 好啦，下一张咧就讲到呢个俄罗斯。俄罗斯咧，大家睇呢、這个睇呢架飞机，有冇发现个鼻好大啊？ 系啊， 成个小丑鼻咁个，系嘛？咁呢个鼻咧，就之前 Alex 讲过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鼻，如果喺美国咧，就嗰啲大嗰啲客机系咪啊？ 系， 佢系咪嗰啲747个类嗰啲啊？ 系， 咁咧就个鼻头嗰度装咗呢个咧，其实系攞嚟做 laser 噶嘛？ 系， 系啊。 我嗰时 B-52 有个计划都 B-52 系嘛？ 有个镭射计划就系可以。我攞啲雷射帽嚟自卫噶嘛，而即系见到啲防空飞弹飞埋嚟会 射佢， 射佢 系啦。咁咧呢个都系类似计划嚟噶，系啦。咁呢个咧就系俄罗斯啊。咁咧佢咧就即系用咗呢架飞机咧，咁咧做咗个载，即系做一个载具啦。咁咧佢咧，因为你见到机头呢个位咧，系啦，佢咧就一个叫佢一个 megawatt， 一个 megawatt 咧就即系100万瓦。系啦，一个 megawatt， 咁咧其实就唔系好大，不过咧佢哋而家试射咩咧？试射卫星喎。 系， 咁咧佢哋咧就喺大概10000尺高空度咧飞嘅时候咧，佢咧然之后咧就会向住天上面嘅卫星射。 系， 咁啊射到佢落嚟。咁听讲佢呢个技术咧系劲嘅。 系， 嗱，佢哋 claim 佢哋系射到噶。 系， 系啦，佢哋 claim 佢哋射到噶，但我未睇过片。 哦， 即系暂时就冇片为证，所以咧我就话唔埋究竟佢系咪真系咁劲？但系咧，大家开始幻想一样嘢咯。 即係我哋除咗呢單新聞，我哋再諗就係、是、如果你俾俄羅斯掌握咗呢個技術，俄羅斯已經講咗噶啦， 係 佢而家呢部飛機就梗係渣啦， 係 係咪？即係呢個飛機梗係唔可以超音速啦， 係 咁，但係嚟緊佢有冇可能會再揾另外一部機擺上去咧？ 图160， 图160 係 有機會， 係 有機會。即係如果佢擺部大啲嘅轟炸機，如果佢上面裝咗呢啲嘢，咁點算咧？ 係啊， 仲有大家要幻想多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如果俄羅斯做到，咁美國得唔得咧？美國一定得啦， 美國得 啦。嗱，咁因為美國得嘅話，佢又會裝咩機咧 ？B52 ，B52或者 B1 咯 ，B1 B21 咯，之後可能做好多嘢嘅。 B21 係啦，即係嚟緊咧，大家就諗到就係、是，如果我打你啲衛星，我仲使唔使用嗰啲咩標六啊、標三、標六咁樣射上去咧？其實唔使嘅咯。即系我用飞行载具应该将啲卫星打晒落嚟。 哦， 咁大家又要谂到样嘢喎。如果我哋以前咧用神盾级嘅驱逐舰就可以将敌方卫星射落嚟，咁我哋都要有神盾级驱逐舰喺嗰啲海域啦。系，咪？咁同埋你神盾级啲船，你唔会移得好快嘅啫。 系啊， 咪？好啦，咁而家我哋用飞机做到，嗱，飞机做载台咪方便好多先，因为我好多飞机噶嘛。如果我有咁多个飞机，有咁多机场，仲要美军系全球部署噶嘛，我可以中东揾卡达尔飞啦。我去到亚洲，我可以喺新加坡樟宜机场飞啦。 啊，印度就得。 日本我可以日本飞啦。 飞啊，印度就得。 跟住咧，我喺西欧咧有咁多个啦，波罗的海啲全部可以啦。 系啊。 喂，我打啲俄罗斯同埋中国大陆嗰啲卫星易如反掌喎。 系咯，围 你只要系近地轨道，你唔系好高嗰啲， 系 间谍卫星，你近地轨道嗰啲，净系攞嚟做 GPS 嗰扎， 系 我打晒你，你都麻啦。 盲啊！ 仲有我一定应变快过你噶嘛？ 系 我飞机多过你， 系 系咪？同埋我呢个能量又可靠过你，咁所以咧死紧。 咁似可能战机做到啦，加下甲仓做啊。 希望战机做到啦，即系带个功率要好强，同埋咧就个电池要做到好细。 哦， 其实最难电池 系 嗱，又吹开又吹嘅咋。原来咧喺国内有网友讲咧就话咧，因为大陆咧发明都唔系唔可以叫发明， 系 佢哋话有个叫石墨烯啊嘛， 系 石墨烯嘅技术咧，佢哋话咧大陆发展得好好， 电池技术嚟嘅 系啦，咁佢就话如果呢个电池咧可以储到大量电嘅话咧，唔中锂电池嘅话咧，其实基本上佢储电嘅电量系比佢大十倍以上， 系 咁如果佢大十倍以上咧，其实佢好细嘅电池已经装到好多电咧，咁呢啲镭射会咪好劲咯， 系 不过问题系咁究竟你嘅研发去到边咧？你电池系劲啊， 系 咁但系调翻转你个功率你又做到点咧？你系咪你做到好大功率，但系个聚焦嘅技术做得好唔好咧？即系呢都好多我哋疑问咯，即系我哋会睇。 放咁呢几年内都会有一啲多啲新闻噶啦，呢啲都 系啊。呢个 LASER 咧，如果美国咧有个 system 叫 LAWS 啊，咁大家就多啲留意。咁啊，摆喺船上面， 系 同埋摆喺架车上面咧，射上面啲 UAV 嘅， 系 暂时都系射嗰啲咧四个螺旋桨飞嗰啲啊。 哦， 系啊，我哋叫做 tetracopter 嗰啲啊，或者 quadrocopter 嗰类嗰啲嘢啦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下一章咧就讲到咧瑞典， 系， 喂，瑞典都劲嘅国家嚟嘅呢个系，咁啊，瑞典咧又系沙巴， 系 沙巴新堡啊， 系新堡， 即系嗰架车咧吓，咁咧就新堡咧就依家咧佢出咗只新嘅预警机， 系， 咁咧就佢咧依家出呢只新嘅预警机咧，嗱，大家睇个样啊，好靓仔嘅，其实咧佢同啲传统啲有少少唔同，你冇发觉佢个翼咧，嗱，以前嗰啲系摆上面嘅， 系， 佢呢个咧系摆下面嘅， 系。 好鬼得意嗱，我唔知呢部系咪真系到时 下单翼咯， 即系肩嗰部系咪真系咁？因为咧，其实上单翼有好处啦，当然上单翼个好处就系佢嗰个机场跑道咧冇咁要求高， 系 你有沙有石冇所谓，一吸唔到上去啊， 系啊， 即系 suppose 咁而家咧，你发觉佢咧有啲似呢啲客机私人客机嘅 feel， 小型飞机咯， 系嘛， 系啊，小型 有啲似嘅 小型客机咯，系啊， 系啦，咁咧同埋你见唔见上面装咗个平衡木啊？ 系。 系嘛？咁呢个咧就当然即系佢就唔系圆盘型嘅， 系 佢就平衡木。但其实咧，好多人都话，其实平衡木系咪渣啲嘅咧？唔一定渣啲， 系。 但系你个机师咧，你去操控嘅时候咧，你要劲啲， 系。 因为咧，你圆盘 suppose 咧就有好多支呢啲嘅， 系 就叫做360度冇死角， 系 呢只系会有少少死角， 系。 但系如果个机师咧佢飞嘅技巧好咧，即系你可以咁样飞， 支正行， 系啦，咁你就冇所谓噶啦。 哦， 但系你个。机师的要求的技术要好高 ，OK， 咁变咗咧就呢、這个，但系有个好处嘅，个重量会低好多。 咁啊系，呢个小型飞机嚟啫嘛，都系噶。 系啊，咁但系好处就系佢因为咧够细，灵活， 系 维修又会平好多。 系， 咁所以咧呢部机咧依家一出咧，开始有人就话：喂，嚟紧北约咧，不如唔好再用佢嗰部 EB3 啦，不如用呢部。 系， 即系咧，北约嗰部咧都系大啲嘅。 系， 咁啲人咧就话北约嗰部几时会退役咧？大概系2020年。 系， 咁啊开始大家计数啦。嗱，如果你2020年你就退役咯，咁你而家有啲咩机种可以换咧？嗱，鹰眼就唔会出嘅。 系， 鹰眼就唔系咁用途嘅。 系， 咁啊呢个咧呢、這个全球眼咧，其实依家咁样出咧， 你又发觉个 market 咧就好似啱啱打正呢部北约依家呢部嘅预警机，咁所以咧而家咧三影同北约开始讲数，不如你入我呢部。 咁就呢部 抵买嘅呢部应该 要做埋呢个可姆蓝上面升港度。 我谂可能系争少少， 系 咪？系啊，呢、這个可能系争少少，可能佢嗰个吨位又唔系好够。同埋嗰个原侦测范围可能 E P 三可唔可以喺可唔可以飞？好似唔得四引擎咯， 未必得，未必得， 应该唔得四引擎， 应该未必得。系啦， 呢部可能得我呢部双引擎嘅啫 嘛。系啊，好啲嘅，呢部轻巧啲嘅， 系啊， 系轻巧啲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呢个瑞典呢个全球眼咧，如果出到嘅话咧，嗱，你已经谂到有几个国家会买噶啦， 梗系北约会啦， 嗱，瑞典一定入啦， 系啊， 北约国家成员国会买啦， 系。 我谂北约成员国买之后，仲有冇其他国家会买？巴基斯坦可能会买。咁点解咧？原来巴基斯坦系入过瑞典嘅嘢噶啦。咁、哦、咧就之前咧，大陆有部空警2000啊嘛， 系， 同埋空警500，佢咧就入咗，然之后咧又买咗瑞典， 系。 咁即系咩咧？嗱，巴基斯坦已经系大陆最 friend、最 friend、最 friend 嘅兄弟，叫巴铁， 巴铁系 铁杆子兄弟嘛，即系超 friend 啦， 系 都要买瑞典嘢，咁即系代表咗某啲嘢啦， 系。 咁所以咧，呢、这个瑞典嘅全球眼，最后巴基斯坦会唔会买咧？我觉得系有机会嘅。咁同埋你又谂咯，印度会买咧，有机会啦。 咦，咁啊，巴基斯坦同印度同一部机会唔会 通敌？唔会嘅，应该。咁所以咧就好玩啊呢部嘢。咁咧就大家留意啦。嗱，我成日都讲 SAP 咧，因为 SAP 呢部嘢咧好处就系佢成本一定低嘅，同埋咧佢一定系货真价实， 哦、 即系佢系有咁多俾咁多你。咁瑞典人都比较老实啲。 嗯， 好啦，咁另外咧就讲多部啦，就讲呢个嘅美国咧就一个双体机啊。 系， 咁呢个双体机咧，如果大家有印象咧，你有冇发觉咧大陆系有一部嘅？ 系， 咁咧嗰部大陆嗰部咧无人机咧又系双体机嚟嘅。 系， 其实详细我唔真系唔记得叫咩名咧，佢哋好多名嘅，有咩翼龙、长龙咩龙啊，我唔记得叫咩龙啦。咁咧就系双体机嚟嘅。 系， 但系嗰阵时佢做咧嗰部机咧。就冇咁多個引擎啦，呢、这個就勁嘅，呢、这個咧係六引擎啊，係咪見到啊？咁咧同埋呢個雙體機咧，點好多時咧有啲朋友問，點解要做雙體機咧？ 因為佢雙體嘅話，你個機艙個即係單體機就單體個機艙啊，你雙體機就雙體兩個機艙啊。佢見到上面中間仲可以加個機艙，其實係兩體仲要孭多個體，即係三體。 係，其實中間個位咧，其實佢係可以孭嘢嘅。 係啊， 係啦。咁依家呢部咧，我哋講少少佢啲背景資訊啦嚇。咁呢部機咧好勁啊，佢個翼咧有幾長咧？係117米，好長，一定係長過呢個嘅全球鷹噶啦。 係。 咁咧佢六部引擎，所以你就幻想到佢個載重力咧係相當勁嘅。你諗下，其實 B52 都係8個啫嘛。咁所以咧，你都有六部係啦。咁咧啲人就話咧，呢嚿嘢竟然咧喺呢個太空站咧附近咧不停咁樣飛。 係。 啲人就開始諗，其實佢攞嚟做乜嘢咧？咁係咪啊？不過又講一個老細嘛。 好， 原来咧佢咧个老细，佢间嘢咧叫做 Strato Launch Systems 好啦，咁咧原来佢个老细咧系 Paul Allen， 大家如果知道就系 Microsoft 咧嗰个另一个老板啊。 系 啊，咁呢部嘢咧原来咧可以孭几多咧？孭成225吨嘢。 哇，200几吨嘢。 系啊，咁呢个咧就可以专系 launch 啲咩咧？就系啲卫星咯、火箭啊嗰啲咁样，当然要轻身少少噶啦。咁所以咧呢部嘢咧，除咗 SpaceX 之外咧，呢个嘢咧可以系嚟紧一个发财嘅嘢嚟噶。 哇 ，C17。都系 C5 啊 ，C5 银行最大 ，C5 都系咩100吨到 嘅啫。系啊，所以其实佢一定劲好多噶， 劲好多。 同埋，但系佢咧唔系做运输机，佢直头系将啲嘢摆入火太空噶啦。 系 啊，所以佢可以喺平流层咧，大概10000米度啦。 所以佢要做六部引擎咯，因为六部引擎佢先够力推动高。 因为佢嗰阵时空气稀薄之后咧，系啊，就会争好远。 加多香港加压咯，最多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用呢个技术之后咧，穿梭机嘅历史从此可以唔需要噶啦。 系 啦，咁你话 X。37B 嘅嗰啲咧，其实有呢部嘢之后咧，其实你 X30B 都可以用呢个嚟翻。 但系 X37B 问题就是你唔可以咁，你冇佢里边 X37B 里面装唔到咁多嘢嘛。但呢部个嗰、那个仓系、那個、更加大嘛，货仓。 唔系佢，我怀疑佢可以调埋 X37B。 咁应该得噶，应该得。 系啊，应该得噶， 应该得啦。 咁所以咧就变咗 X37B 嚟紧唔使自己直接上，系啊，相 当方便。因为飞机嘅损耗冇火箭咁高嘛， 系 你飞机可以重用， 系， 但系你火箭只用一次嘛。即系虽然 SpaceX 而家可以做到翻嚟，但系其实你翻嚟之后都系要维修嚟先再上得去嘅。 系 系啊， 系咁所以咧呢部嘢咧，如果俾佢成功咗咧，哇！大陆有排追。 佢呢部嘢等于可以射到，等于做到两段嘅火箭噶啦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咁嗰、部嘢基本上你平流层一射出去，好快就可以入太空噶。 系啊， 相当劲噶呢部嘢。 系啊， 好呢节嚟到呢度先。